暗，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艺术，经常被标签为高深啦、离地。咁究竟咩系艺术呢？在香港搞艺术，近年的市场有几大？艺术怎样融入生活？邓达志同混合媒体艺术家陈汉荣、画廊主持人蒋美玲一起讲今时今日如何艺术。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感。饰演乔二强的张曼玉就这样形容乔家二哥了。 因为年纪差距，我跟师父的恋情遭受家人的反对，然而我却从未忘记所爱的人。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又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今晚咧我哋有陳康榮、阿 wing 同埋蔣美玲、美玲咧同我哋一齊講今時今日如何藝術。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咧陳康榮咧就係一個咧，因為講跨媒體混合媒介嘅藝術家嚇。咁咧美玲係一個畫廊嘅主持人，咁咧就。在現在疫情之外，其實我們都是進入一個藝術的新時代，就是怎樣 怎樣去創作，你作為怎樣創作，你怎樣去售賣藝術品，都是跟以前過去是有 很大的分野的。所以今晚我們一起就去談一談，就是有關藝術，是今時今日是怎樣做藝術，怎樣做藝術，因為不是只是去創意，你還要是如何將藝術咧係帶到去市場，帶到俾大家接受嗰個層面咧，其實係同過去好唔同嘅。咁所以咧，今晚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OK， 阿 wing 你先講先啦，因為嗱，因為我知道你個背景咧有啲特別嘅。十年前咧，因為之前咧你喺 New York 幾十年啦， 係啦， 咁咧 就平面設計 係啦，你做平面設計啦，咁然後跟住翻到嚟香港咧，即係你帶咗一個咩心情翻嚟香港咧？是你有没有准备，你将会进入去哪一个领域，从事哪一样的媒介，是去做这个创意工作呢，或者平面。当时可能你只是想着、我回来找一份平面设计师工作来的。 其实你讲得啱，因为理所当然就是、以前在 FIT 亦都教过，在大学教过 design， 那开头都是想着、都是从事跟 graphic design 有关的东西这样啦。咁但係後屘喺度諗下，其實平面設計已經做咗咁多年啦。咁我諗一有即係 client involve， 你就知道一定知要同佢compromise 咁樣。咁我覺得做商業設計已經做咗咁耐啦，咁係時候應該係做翻自己中意做嗰啲嘢啦。咁我記得即係細個嗰陣時，我學畫畫嗰陣時，阿黃祥老師嗰陣時已經教我好多，真係攞報紙嚟做 collage 啊，做拼圖啊。咁我覺得好享受呢個過程。咁同埋以前我喺紐約，我做 creative director 嗰陣時咧， 咧，咁我就會請一啲 photographer 創 業 組 合。 對唔住，對唔住啊！ 清翻啲中文，即係我都有呢個問題。 係啊， 但我哋盡量，因為我哋即係啲聽眾打成一片咧，我哋要努力諗得到。如果諗唔到冇辦冇辦法啦。 係啦， 諗得到咧，盡量我哋用翻。係 啦，我盡量盡量。咁如果唔係咧，我就有鄧達志幫我做翻譯。咁。係啦，咁以前我就會請嗰啲攝影師啊，或者插圖師啊，幫我嚟到即係譬如一本年鑑或者一張海報嗰、那個概念係點，佢就會幫我做咁樣咯。 嗯嗯。 咁我發覺啊，我又幾中意，因為其實插即係用啲相片嚟到拼埋你要講個故仔咧，就唔需要太多文字。咁其實一有畫面咧，啲人亦都可以聯想到有好多嘢。咁我就結果自己就慢慢喺度試下做咁樣咯。 但你個拼湊係點樣拼湊到出嚟嘅咧？係， 我自己咧就用電腦就好似我個畫板咁樣。我影完啲相咧，其實我影相嗰陣時咧。已經係有個構思喺度噶啦，咁我已經係有一二三唔同嘅畫面，我應該將佢點樣拼埋一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樣樣嘢都係萬事起頭，你都係唔可以一晚咁你就可以即係啲嘢做得好好，都係要慢慢係咁演變。咁我記得啱啱翻嚟香港嗰陣時候，我嘅創作咧都係比較屬於 decorative， 即係都係裝，即係好似 裝飾性 咁樣咯。咁、隨住我喺香港越住越耐咧，咁我諗即係一路喺度同香港嘅感情啊，咁同埋觀察周圍嘅人啊，咁所以一有人嘅地方就有故仔嘅啦。咁所以後來演變嘅嘢咧，就越嚟越同我哋日常生活啊有關啊，究竟發生咩事有關咁啊？咁頭先你講到咧就係 COVID-19 啦，呢個你 新冠肺炎 係新冠肺炎。咁、其實我亦都有一日我就諗啊，我咁中意構圖，咁同埋我見到一個畫面咧，就係我見到彌敦道啊，我見到尖沙咀或者中環有好多鋪頭一間一間係咁閂咗，咁其實係好心好好心酸， 即係其實結業 係啊嚇。咁、我自己又諗，如果我用翻平時嘅手法嚟到表現咧，咁就好平面。咁唔知點解有一日我朝頭早一諗，我就諗咗，我淨用鉛筆同埋喺啲紙嗰度畫咗一個好簡單嘅構圖，就係、用口罩再加埋某一個畫面，即係譬如一條街咁有好多鋪頭已經係結業咁樣啦，咁就整咗落個口罩嗰度。咁當然啦，我哋亦都經歷過舊年三月嗰陣時，大家係要爭買廁紙啊，咁所以廁紙亦都係我將啲廁紙整咗落個口罩嗰度。你好講，即係喺香港我哋經歷過嘅咧，一見到呢個畫面已經知道係發生咩事咁。 咁即係，但係咧，你一路 show 翻落嚟咧，你覺得香港嘅一個市場咧，對創意嘅即係你創意工作啦嚇，即係我唔想界定佢係畫定係相啊定點啦，即係我講呢個先係一個創意嘅一個作品啦。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嘅市場咧，呢方面咧嗰、那個接受能力有幾強咧？ 我諗呢十年係係孕育得好快啊！嚇，即係由以前 香港過去咗十年，你講都話藝術品市場， 藝術品嘅市場，即係我諗由我哋即係老餅嘅年代啦。咁如果你話啊想從事藝術啊或者設計，啲爹哋媽咪啊唔得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到而家我諗週末亦都有好多爹哋媽咪會叫佢小朋友去學下畫畫咁。同埋呢幾年係特別蓬勃添啊，因為即係據我所知道咧，就係譬如有好大嗰啲展覽，譬如 Art Basel 咁樣啦。咁我諗佢哋嗰啲成交啊買賣，差唔多係全世界第二最大，就係喺香港嗰度。 即係一個好成熟嘅市場， 係一個成熟。咁我諗香港亦都好特別啦，因為香港個本質都係一個商業城市啦。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去藝術同埋商業嗰度，亦都係平衡得好好嘅。因為即係其實藝術都需要有人觀賞啦，咁亦都係希望有收藏家，亦都有人買咁樣。如果唔係就係自己要嚟自己欣賞咁。 Milling 咧，咁嗱，你自己即係做畫廊啦。你畫廊咧，即係你首先想問你先，你哋個畫廊過去嘅 即係你哋發售嘅嘢，或者係你 display 嘅嘢，同今日你發售 display 嘅嘢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 其實咧，我可以講下疫情之前咧，我哋嘅客人啦，都係可能係外國嘅人又多啲，因為咧係其實個本地嘅市場咧賣真正嘅藝術品，或者一啲比較係high end 啲嘅藝術品咧，係國內或者歐美嘅人。咁本地嘅人咧，係譬如係大概 30% 到啦。咁喺疫情之中咧，因為啱啱一開始有疫情咧，係乜嘢都停曬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點樣係反應。咁所以咧就其實係有一兩個月係停咗，個個人都好似唔知點樣做， 呆咗，唔知做咩好嚇。係 啊，咁就個個就要睇下啊，可以點樣做一啲嘢去。話俾人聽，或者可以聯絡到外邊外國嘅人係點樣？我哋做緊啲乜嘢咧？咁開始咧就有好多 Zoom 嘅 lecture 或者 Zoom 直情係 Zoom exhibition 咯。咁 即係喺網上嘅一啲展覽。 係啦，係 virtual 嘅 exhibition。 嗯。 咁都做咗都至少半年嘅時間。咁後尾大家都知道哦，原來。做至少有成年，或者是多過一年都未必可以去到第二度嘅喎。咁所以咧就會慢慢係發掘多啲，或者做翻多啲係本地人嘅嘢，或者係點樣可以係令到多啲係香港人可以參與咯。嚇，即係唔係話係真係 target 係一啲收藏家，咁我哋可以係做多啲係同。 平常生活有關係 啦，平常生活 即係本地人都會即係投資一啲拎翻屋企做即係呢個節即係呢個 生活佈置咯，裝飾 啦， 係啦， 嗰個 裝飾性嘅 家居佈置啊，裝飾嘅藝術品係啦， 裝飾性藝術品嘅嘢，同埋係點樣係發掘多啲係本地嘅 up and coming 嘅 artist 啦，同埋多啲香港人參與嘅活動咯， 例如咧，即係多啲香港人參與。 例如就可以同多啲你咧，好似鄧生你咧，做一啲 嘅 藝術品啦，或者係令到係香港人都會係認識或者知道或者熟悉嘅人物。原來佢哋都有藝術藝術嘅創作嘅喎，唔係淨係可以，唔係可能唔係淨係寫作，唔係淨係時裝設計，或者佢都有啲係畫畫或者其他嘅藝術創作，咁可以發掘佢哋咯。 同埋喺疫情底下咧，就反而因為去唔到旅行啦，咁結果啲人就用旅行嗰啲錢咧，就去收藏好多藝術品咁啊。 呢方面有啦，我諗去得最大就去得食咯。 啊，食當然有啦， 即係啲比較好嘅餐廳，簡直你而家要排隊半年啊，咁都好犀利 啊。係 啊， 嚇咁 其 實。 sorry，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係啲人因為出唔到去咧，反而咧香港嘅藝術活動咧係會做多咗。 係啊， 嚇，因為譬如係例如暑假咧係淡季啦，即係如果係藝術活動， 係 啊， 係 因為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反而唔係，係個個月都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可以做到，咁就會即係多姿多彩咗好多咯。個藝術個事 同埋大家都要揾嘢做。 系， 即系搵嘢去睇，搵嘢做，因为你出唔到门咧， 啊、 你行山都唔行得咁多嘅，行落去得咁多山啊，终于行晒噶啦， 唔可以食， 系啊，你唔可以日日咁食，不断咁食嘅都唔可以，始终即系你一定要系即系分流去做啲唔同嘅嘢，即系令到个生活即系有多啲趣味咯，系。 我谂亦都系老生常谈，即系亦都系嗰句有艺就有机咁样。 嗯，系咪咧？你觉得系咪有艺就有机咧？ 会噶，譬如而家今年好兴嘅 NFT 嘅 arts 嘅活动或者系买卖咧，系因为好多人都想即系去唔到另外嘅地方，咁佢就会有好多系 virtual 或者 digital 嘅 arts 系出现咗，因为佢觉得既然佢都未必见到嗰件实物啦，咁不如系做一啲 digital 嘅嘢去收藏都会好啲，同埋 例如咧， 影像， 因為我想知道，即係你講 digital 咁啊，就係邊一方面咧？即係 例如影像啦，同埋或者係可能係一幅畫，因為如果佢一幅畫係好貴嘅時候，咁唔係咁多人可以afford 到啦，咁佢就會分開咗一百份。 咁每人买一份。咁但系咧，因为佢哋亦都会有个 ownership 咯，因为我觉得啊，我都系有去1%嘅喎，咁。即系如果年轻啲嘅人咧，会觉得啊都好啊，我有呢幅名画嘅一部分，咁所以我觉得系鼓励咗一啲年青人嘅市场去收藏艺术品咯，反而 即系佢哋收藏嘅唔系整幅嘅画， 唔会整幅噶啦， 即系你系即系参你参与咧，即系你系占有一部分嘅啫， 好似大家一齐夹粉买一幅画， 系啦吓，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咧就可能佢有100个 print， 即系佢唔系做一个画嘅 original， 佢可能系做多咗好多 print， 咁每个人可以收到一个 print 咯。哈哈，咁就都系可以鼓励多啲人去参加。一啲印印刷系嘛？ 印刷啦，印刷啦，可以系相，可以系复印咁啊， 系复印品咯， 啊 复印品咯，咁样咯。 我知道香港有一个歌星咧，佢甚至乎佢个 NFT 咧，就系规定买佢嗰首歌个人咧，系调翻转就系个歌手话。我几时俾你听，你先可以听咁啊？ 系啊，因为其实唔系净系歌咯，系譬如 video， 啱啱苏富比咧系做咗花样年华嗰个 digital art 啦，咁佢都做得好成功吓。 但系我谂据我所知咧，因为亦都好似华尔街嗰啲有个讲法咧，就系、是、如果连华尔街负责擦鞋嗰个人都讲话要买股票咧，就系、是、时候唔好买啊。 过咗啦，已经 咁而家 NFT 亦都系 NFT 亦都系，因为而家个个都系会做，其实去嗰个供系比求系多好多好多好多咁啊。 但系亦都系因为我初时其实咧就唔系好接受呢个 NFT 嘅市场，但系咧我都同咗好多比较年青啲人嘅藏家，年青收藏家者或者35岁、25至35岁之间嘅藏家咧倾咧，咁佢哋就好相信呢个市场，因为佢话佢觉得佢第时可能佢唔会有地方可以收到实物，佢可以将呢啲 digital 嘅嘢等晒去个 computer， 咁去俾人睇。佢咪可以好方便喺個電話或者喺電腦就可以俾哦，我已經收到呢樣嘢咯。咁、所以佢年青人市場係好接受咯，嚇。 但係即係佢哋真係唔係即係你個所謂嘅投資咧，唔係真係半幅畫翻屋企，半張相翻屋企，即係唔係嗰樣嘢啦，已經嚇， 已經唔係實物咁啦。 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哋係好願意嘅， 願意嘅。同埋佢哋係 咁而係即係佢即係佢哋擁有佢，即係假以時日咧，佢哋再即係再轉售。 嗯， 喺入边即系从中就得利啦，喺嗰度咧。 系啊， 即系咁呢个其实系某一个程度上面，呢个唔系话即系你买嘅时候翻屋企欣赏下先，收藏下先，又慢慢咧跟住咧就会再卖翻出嚟啊，或者继续收藏落去啊，即系假以时日咧，都系你一个你喜欢嘅收藏品，即系慢慢欣赏。变咗就唔系咁啦，只不过你一齐去共同拥有一件艺术品，然后咧去到一个阶段咧，一个时间之后咧。你覺得市場上面有需求就推出嚟拍賣啊咁咯？ 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嚇，但係亦都第二個方向，亦都係一個收藏品，係睇下嗰件藝術品係點樣做法，因為佢可以做100份，定係佢NFT 都可以得一個嘅。咁樣咯，即係有兩方面做法咯。 我諗而家 NFT 亦都係比較新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摸索中咁， 系啊系， 咁个可能性根本系即系无穷无尽 嘅，系啱。 你自己有冇试过咧？ 我而家仲未试咁啊，咁我谂而家 作品仲未参与， 我谂如果而家试 呢个咁嘅销售， 我谂而家试已经系我谂都食水味噶啦，应该。 几时开始咧？ 其实系近呢一年开始嘅。 我谂最犀利就系有一幅都是拼圖嚟嘅，佢就破曬紀錄咁樣啦。 賣咗好， 咁我成日諗下，其實都係 NFT 嗰度推出嚟嗰陣時候當賣廣告咁樣，特登要做到個價係高到個個人即刻留意，哇 ！NFT 係可以即係會賺好多錢咁樣。 呢個可能係一個投資嘅成分，但我亦都係覺得因為疫情咧，好多人對住電腦。對咗 video 多，所以係有呢一個方向嘅發展咯，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之一咯。 我擁擁有佢都冇所謂，我都網上睇。 係啊，係啊，同埋好多人話、哦、我都既然都摸唔到實物，都去唔到體驗實物，我不如淨係網上擁有佢咪 OK 咯咁樣咯，即係有啲有好多人就係咁嘅諗法咯。 但係你即係你對咁樣嘅即係買賣或者係共同投資。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鼻息有关裁决，会按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以及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致力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节目和资讯。南非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种病毒株，正是了解它的潜在影响。病毒学家奥利维拉表示，这种变种病毒株编号 B.1.1.529 具非常多的突变，在博茨瓦纳以及由南非前往香港的旅客之中亦都发现这款病毒株。卫生部长法克拉说，这款变种病毒株引起严重关注，并且导致新增感染个案激增，但是不是需要采取更严格防疫措施，目前言之尚早。南非已经要求世卫工作组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款新的变种病毒株。南非星期三新增超过1200宗确诊个案，较今个月初的大约100宗大幅上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请嚟香港女篮打 WCBA 第一人李子君嘅启蒙老师任明敏。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点钟嘅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讲呢一个今时今日如何艺术。我系邓达志，对面嘅陈汉荣、阿 wing， 咁样同埋咧张美玲、美玲， 系 啦，大家好。 我哋继续 William， 系啦，继续讲艺如何艺术。即系其实因为我起呢个题咧，唔系话今时今日你如何做艺术啊，或者你卖艺术，系如何艺术。因为即系艺术呢样嘢咧，已经唔系话净系一个。不是一个名词，本身是有一个动词在这里。 是啊。 是啦，你怎样去将它，即是将艺术起动，起动呢，这意思。那你如何将艺术起动呢？ 我自己呢就我想你都见到我这10年啦， 是 怎样慢慢由即是什么都没有，也都不是太清楚怎样你要做艺术啦。那到慢慢咁一路一路演变。啊，其实好得意啊，我记得8年前我喺曼谷嘅展览，你亦都有嚟。 系啦，我有嚟啦。 咁嗰阵时亦都系即系最初期嗰阵时，我亦都唔系太知道 成件事系点， 成件事系点样。 系 吓，咁 所以我亦都要不停咁，譬如喺香港啦，中環有一樣好就係、是、有好多好嘅畫廊啦，可以喺嗰度不停係咁吸收啦。咁我當做功課咁樣，睇人哋點樣展覽啊，咁甚至乎佢哋嘅題材係乜嘢啊，咁佢嘅尺寸啊，咁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摸索啊，嚟到參考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藝術其實係不停係咁要自己演變啊，亦都要不停係咁吸收。 嗯， 系啊，我觉得系因为本地嘅市场咧系其实系好大嘅，咁所以我哋要做翻多啲系，譬如香港人会有兴趣嘅，譬如你近一年你会见到好多香港情怀嘅嘢咯，咁、因为我谂系而家系啲人系。在香港多了可以看回譬如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六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或者再九十二千年那一段时间的嘢囉那就会多啲人睇睇囉。 即係鍾意即係佢哋搵返即係香港即係过去呢几十年即係发生嘅事情啊即係各方面嘅事情佢哋比较有兴趣多啲。 係呀、因为始终咧，本地嘅人会关注翻香港，所以咧，反而好多人咧会系发掘多啲唔同嘅香港嘅艺术家或者香港嘅元素出嚟咯。譬如系金融小说啊嘅嘢啊，可能嘅武侠嘅嘢啊，或者漫画嘅嘢啊，即系之前啱啱都有啲人做漫画做得好成功，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至到七八十年代嗰一类型好兴嘅画嘅艺术都会攞翻出嚟嘅，咁反而以前就唔会咁多人留意咯。 我想现在艺术的包容性是大好多，因为以前我哋一讲艺术咧，我哋会话啊，一定要系。某某人的名畫或者某某人的雕塑咁樣， 你可以俾個即係 example 喎，即係係邊即係好似你話，即係咩年代我哋要咩年代係乜嘢漫畫， 係 乜嘢嘅畫，或者你要係邊方面藝術咧？即係我諗我哋啲聽眾係會比較清楚啲、你就抌個年代出嚟，佢哋未必知嘅、你講某人嘅工作啊，即係佢工作有關邊個範圍、邊個範疇嘅嘢，可能要講清楚啲。 你講。 我諗知，譬如紐約一個黑人畫家啦 ，Basquiat 啦，咁佢畫嘅就係塗鴉啦。咁譬如以前嘅塗鴉都會俾人睇啊，根本個個都做到咁樣啦。而家啲人亦都會識得欣賞，其實佢嘅塗鴉亦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同埋亦都係會講咗好多關於社會啊，同埋政治上啊，佢有啲咩嘢想表達咁樣。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好多 pop art 嘅嘢係。出現咗啦，係反映翻而家呢啲年輕人，因為而家收藏多數都係五十歲或四十歲以下嘅人嚇，咁佢哋係睇漫畫，睇譬如睇老夫子啊，睇 Samson 啊，睇馬永成嗰啲漫畫大嘅，咁佢就會買翻呢一類型嘅嘢咯嚇，咁就同以前。讲嘅艺术品系唔同咗啦。 以前 啲 人 讲 艺 术 咧，就好讲啊，即系个 artist 啊，佢个风格啊，佢笔下嘅嘢系点样？你点样去展示啊、展现啊咁样？就反而而家人咧，就有个目标性噶啦。如果目标性系明显嘅，即系有时咧，可能即系你如果用过去艺术嗰个水平去评定咧，根本即系你可能会话啊，呢啲根本都唔系艺术。 系， 但系咧就佢哋即系佢哋收藏或者佢哋想拥有嘅嘢咧。就唔係一件藝術品，其實咧係一個情懷， 過去嘅情懷 係啦，過去嘅情懷又好，而家嘅情懷，總之呢個情懷同呢個地方有關係，同某啲人物有關係，或者同某個時間有關係嘅一啲嘢咯， 或者叮當啦，而家都好多人中意叮當啊收。 咁美玲，我諗頭先你講嘅咧就係某一部分啦，因為其實我哋亦都唔可以忽略咧，就係。五十以上嗰啲收藏家啦，因為佢哋嘅動力亦都係好大嘅， 咁佢哋就會收一啲比較係藝術性較高嘅嘅畫啦。 我諗有陣時都好難概括嘅，有陣時啲人佢個心頭好，或者佢個眼緣一見到佢中意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覺得咧，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樣啦，有陣時你就係想。 收藏一個回憶翻嚟咁樣，咁所以有啲收藏家，譬如去嚟我的展覽啦，或者佢有機會同個藝術家一起喺度傾偈啦，咁佢會感覺到，即係佢會睇個作品咧係完全唔同，就咁淨係睇個作品咁樣。 嗯，即係如果即係唔係淨係睇個作品睇乜嘢咧咁樣？ 我意思就係、即係如果佢有機會同個藝術家一起喺度溝通啊，或者知道個藝術家另外一方面咧，咁佢會睇個作品會清晰好多咁。 即係佢，即係佢會即係透過跟藝術家的溝通交談呢， 是啊， 也引致到他對他的作品的興趣。 我想有加分， 好像在某個程 度，我想有加分。 今時今日當我們去餐廳吃飯，是是就是比較出名的餐廳的話，即你怎麼都希望廚師會出來跟他打個招呼，拍張照片，談兩句，那你只是即是你面對面跟他即交談呢，是知道他的人是怎樣， 是 的，你交談或者講一下他的廚藝裡面有些重點，這個是 很重 要，即是廚師跟以前只在廚房炒即是不是那樣東西，即是他出來呢，即是他是一個 PR 的工作來的，這個是一個即是某個程度上是一個推廣， 還 有即是跟即是人客之間的一個關係， 一個關係， 就是、建立關係的一個中心人物咯，會係一個嚇。 因為其實個藝術家佢會知道佢點解會會創作呢幅畫啊，或者咩靈感啊，或者點解佢會咁樣做啊，或者佢點樣去用嘅顏色啊，所有嘢啊，佢都會係好想知道嘅。嗰啲我啲藏家，所以反而跟他傾完偈咧，佢會係好欣賞，即係會好覺得啊，好珍貴咯！即係佢係會真係擁有你想擁有呢件嘢咯。 但反而我就覺得，即係有好多收藏家咧，就唔需要太多你要解釋嘅，因為如果解釋咗就變咗，即係好似局限咗佢點樣嚟思考你嘅作品咁啊。咁應該咧就係個收藏家去覺得，即係去感受到你的作品是點就係點咁啊！ 嗯， 其實真係要睇不同的人，或者係係啊，各個人的想法啊，或者個人的收藏目的不同嚇。 喺某個程度上面咧，我都想知道，即係能有機會，好似譬如你畫畫咯，佢哋買嘅嘢嘅人咧，已經同過去即係賣藝術品的人好唔一樣啦。咁即係我都好想知道啊，其實即係佢哋嘅思維係乜嘢咧，或者喺佢哋嘅生活，即係佢嘅平常嘅生活個趣味係，即係佢嘅趣味喺邊方面嘅咧？佢哋啲嘢咁，因為佢生活，因為好多人都同生活有關係啦。而家收藏嘅作品，又、或者佢收藏嘅時候都唔係話諗到啊，將來佢即刻買到幾多錢啊？咁即係會將來即係翻幾多番啊？好似你啊買咗份糕就好啦。咁頭先我哋就講冰神就講份糕啦。哇！跟住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咧，以前一幅都賣唔出啊，即係唔值錢啊！即係一幅賣唔去咧，當 OK， 我當一蚊啦。咁而係咧，喺一百年之後咧，佢係一億㗎。係 啊， 即係嗰樣嘢。即係我諗你唔會，即係今時今日你唔係話會收藏呢啲嘢咯。即係你某個程度上面咧，係某一啲嘢咧係你望上去你係舒服。你想擁有佢嘅啫， 我諗好多 時其實都唔會再深度去考究咧，跟住佢嗰個收藏嘅價值啊，同埋嗰個投資嘅價值。 我諗而家因為疫情好多時係啲人困咗屋企啦，即係出唔到去咧，咁好多人係中意裝飾間屋或者整到間屋靚啲，咁我點樣配合翻屋企嗰個設計咧？反而呢一方面就好多需求咯。咁、所以亦都好就係可以百花齊放。即系因为每个人中意嘅或者装饰佢屋企都唔同，咁所以好而家系多咗好多唔同系啦，唔同种类、唔同款啊、唔同 style 嘅创作咯，唔系话啊以前净系兴一类，一净系啲人就会收咗嗰一类，或者系收，譬如有一排好兴越南画嘅，啲人就系净系收越南派嘅画、有啲人中意大口仔啊嗰啲啊，咁就系收嗰啲。但系而家系真系百花齐放咯。 即系咩种类嘅都有。 系啦，系啦。 Wing 咧，你会觉得即系咁样个方向嚟讲，即系对你作为一个创意人嚟讲咧，系即系咪会更加好咧，定系更加混乱咧？而系咁样。 哦，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好似做太极或者瑜伽咁啊，就算系周围有几多唔同种族种类嘅艺术都好啦，最紧要系自己清晰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咁样。 因為潮流就永遠都會轉，咁我諗好似時裝或者髮型咁樣，咁而家我哋睇翻七十年代嗰啲，有陣時我哋自己都識得笑咁樣啦，但係嗰陣時亦都係興某一類嘢咁樣，咁如果隨波逐流嘅話咧，咁就好快脆，即係嗰個藝術生命就會好短咁樣。咁如果你係真係言之有物啊，或者你自己亦都係有啲嘢係同人哋可以溝通到啊，從你嘅作品咧，咁我諗就會流傳耐好多咁樣。咁同埋亦都係唔會咁局限某個地區咁樣，亦都係會個比較世界性，就係其他外國嘅收藏家亦都會欣賞到，識得欣賞你嘅作品咁樣。 咁我想調翻轉頭問翻你哋啦，即係好似即係我曾經咧，即係我做時裝系列啦，咁喺九七嘅時候兩次咧，一次九七，一次係2007年之後咧，咁我做過兩個咧，就係、是、九龍皇帝生肖財嘅時裝系列啦。咁咧佢 turn out 咧就即係之前咧，即係佢就係一個。涂鸦啦，即系街头涂鸦，就你都唔系叫佢艺术家嘅。以前我哋细嗰时候，我真系好憎你啊，因为你搞到啲街道咧，就 污糟邋遢， 写到周围写啲字啊，啲写到周围都系，即系好厌倦咁。咁突然之间咧，即系一个，即系佢当个时间嚟到嘅时候咧，佢唔单止系涂鸦，佢唔单涂鸦都系有时都系，即系涂鸦就系有时我哋喺欧洲啊或者美国见到有啲涂鸦。即係睇，即係好想擁有佢嘅，但係佢睇喺個地下，你點樣擁有佢咧？因為係好靚嘅，即係眼中，即係全係，即係個即係好有深度咁。咁但係阿曾伯嘅就係佢用佢嘅毛筆，佢嘅書法去寫，係不斷重複緊同一個故事，同一個故事，同一個故事。咁然後竟然咧，佢即係做一樣嘢咧，然後到九七回歸之後咧，佢係一件一個 coach 嚟嘅。 係啊， 咁咧甚至即係又即係去到咧，即係我當我做完佢個 fashion show 之後。大家淨係如夢初醒，哦，原來呢樣嘢你可以將佢係轉化成咧二次創作咧，變成係另外一個創意工作，變成嘅時裝啊咁樣，甚至即係你話歐洲嘅著名嘅雜誌 paper 嗰啲咧，即係都會即係係佢係上咗去做 color。Color 呢部咩先就做咗封面嘅即系个主就系个专题嘅介绍啊咁，咁呢个系之前系冇嘅事嚟嘅。 我谂同我最欣赏佢咧就系佢真系攞心自己做出嚟，佢冇计算过任何市场需要啊。 佢 咪 呢个心，因为佢做嘅嘢每日就同样做紧 repeat 紧呢样嘢。即系你话如果佢个心有咁大，佢个心就系佢啲字咁大啦。咁咧即系 去嗰日嘅 系啦，即系我哋唔好即系先唔好将佢即系太过放落去，即系呢个文化。藝術啊，定係創業唔係，即係佢即係佢人生嘅過去幾十年咧。我諗佢除咗瞓覺、食飯之外咧， 就係寫， 就係喺街度寫字。係 啊， 即係警察嚟拉佢又好，警告佢又好，咁啊都無動於衷啊。即係佢，因為佢嘅佢即係佢就困住喺佢呢個寫呢啲字嘅漩渦入邊，即係寫佢即係佢以為嘅家族史入邊喺呢個漩渦。咁然後 end up 咧。是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咧，就变到呢样嘢。我哋广东话讲晒， 系你做得多咁就变咗另外一样嘢。 其实我 觉 得系一个香港情怀咯。系 一匹布咁长啊，讲嚟讲去， 呢 个情怀系唔系因为回归嘅话冇呢个情怀嘅？你真系讨厌嘅就之前系，一系回归咧，即系佢呢个不断重复嗰样嘢咧，就好似回归一样，一匹布咁长讲唔完嘅事情。咁呢个又即系我系引申到佢去，即系放咗喺 fashion 嗰度咧。咁呢个系 shock 咗好多人嘅，因为。即係你點會諗到？即係哇，九七回歸嗰啲做緊英女王啊，即係啲華服啊啲嘢整嚟聽。你係將佢個即係佢個藝術嘅層面咧，係將佢提升係變成一個著上衫嘅 wearable art。即係呢個係可以著上身體嘅一個藝術啦。咁係一件事嚟嘅，突然之間跑咗一段時間，佢即係跑咗出嚟，因為咁樣。 我諗外國人會唔會係覺得啊，中國字、水墨同埋一啲係書法，即係嗰啲中國人唔係外國人會好覺得係特別咯。 唔會， 外國人咧對書法就唔係咁大興趣嘅啫。佢哋都唔係好識書法，因為嗰啲即係能夠識咧認識中國人嘅書法嘅。外國人咧係一個好 數得出有幾多 數得出嘅係，即係反而咧，即係佢會覺得，因為嗰個唔係書法啦，即係我哋之後有人係俾人爭議啊，咁啊，曾山嘅係咪書法？ 嗯， 唔係呢個咧係一種 佢覺得 即係一種 graphic 嚟嘅，係一個即係現代 一個 圖案嘅一個，即係佢唔知佢字寫乜嘢。 只不過喺白之間咧，佢見到一啲圖案，而呢啲圖案咧喺佢哋眼中，我哋睇咗幾十年，但喺佢眼中咧係有一種其實係。即係嘭一聲嘅一種嘅 William， 你頭先講呢樣嘢亦都係好好。你話啊，我哋睇咗幾十年喺香港嗰度，亦都覺得即係冇咩咁特別啦。咁我自己嘅經歷咧就係、是、我喺美國住咗31年啦。咁、所以變咗而家我做攝影拼圖某啲題材咧，我諗如果我一路都係住喺香港，我會覺得其實搭竹棚有咩咁特別啊？或者你影一啲人夜晚喺一間快餐店嗰度打邊爐有啲咩咁特別咁樣？但係一離開過，你就會知道，再兜翻一個大圈翻翻嚟，你會睇翻自己城市有嘅東西咧，係從唔同嘅角度嚟到欣賞同埋珍惜。 係啊，其實搭竹棚係好代表香港， 係啊， 因為只係香港 先有。我最近有一幅咧就係影一個快餐店夜晚啲人喺度食飯咁樣啦，咁因為最近亦都有好多人話講移民去英國或者加拿大咁樣，咁如果喺外國住過嘅，你會知道就係、是、就算唐人街去整嗰啲中國菜幾好食都好啦，都係唔似自己屋企嗰度嘅奶茶或者嗰個焗豬扒飯咁全新咁、好食咁咯。 我諗係個味道咯，即係去見到係。令人想起这个味这个人情味或者香港的味道咯、 但是你即是你的味道是那样东西，但是 个题材题材 即是个呃的题材对你来说呢，是不是你觉得即是你以前是没有 aware 到即是香港这些细节可以是撩起你的创作的意欲的、 哦、完全 没有。现在你重新再审视回去呢，可能你的角度你的视觉呢已經不是一個香港的視覺，而是一個即是你在西方31年之後的一個西方的視覺，去睇翻即係香港嘅嘢。即係我諗某個程度上面，好似我咁樣，即係我都會即係可能聽到台嘅字，咁我覺得即係佢 amazing， 因為可能嗰種即係嗰個澎湃，唔係因為佢寫嘅咩嘢，而係嗰種即係嗰種構圖啊，嗰個構圖佢不足嘅。即係嗰樣嘢先係吸引我嘅地方，即係然後之後咧，因為係為咗97回歸嗰樣嘢咧，先至話啊，即係佢寫緊嘅嘢咧，不斷 repeat， 不斷 repeat， 其實即係 不斷重複 啊，不斷重複，咁呢個係一個係情緒嘅問題啊，係精神思想上面嘅問題啊，咩 都 好啦， 唔使分析得太多啦， 唔使分析 啦， 而且咧，即係我係想睇嘅咧， 香港先有， 同樣好似我話咧。当啲外国人睇嘅时候咧，佢都唔知佢写乜嘢噶。 系啊， 呢个系唔重要嘅， 冇需要吓。 而系即系个 重点唔系 嗰 样， 即系个黑同白之间咧，系透过嗰个形态咧，个字嘅形态咧，而渗透一啲嘢咧，一啲艺术嘅特质出嚟， 同埋佢形象上嗰个感染力啊， 系 吓吓，根本系好世界性嘅，根本 呢个 亦都 系一个 cosmopolitan， 都系好似一个 世界性嘅一种艺术嘅元素嚟噶啦。咁咧，即係我覺得係呢個角度去睇咧，就 interesting 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係純粹啊，我仲要同佢計書法 啊，或者分析啊 嗰樣嘢咧，就會過噶啦。即係因為根本喺佢哋嘅眼視覺入邊係冇呢樣嘢嘅嚇。咁而家又差唔多時間啦。咁樣呢個去到11:30新聞之前咧，咁我哋咧就再送出一隻歌。咁呢個歌咧即係同我哋愛對呢個地方嘅愛係好有關係嘅，係啦，即係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中波 long goodby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其中五宗涉及变异病毒株，另一宗检测结果待定。个案涉及两男四女，年龄介乎1至45岁，分别从法国、菲律宾、泰国、俄罗斯、尼泊尔、孟加拉来港。另外，由于尼泊尔航空营运于星期二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香港的航班，有一名的乘客确诊，同埋有三名乘客未能符合防疫规例。卫生署禁止尼泊尔航空营运的客机在明日至到下个月9号从加德满都着陆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与内地专家进行第二次对接会议之后，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已经基本具备通关条件，本港进入全面落实准备有序通关的阶段，包括推出香港的健康码。李家超说，明白市民热切期望通关，但实际时间要等有决定先公布。又说向内地反映通关初期采取配额制，两地有共识，会有可操作和清晰标准的熔断机制。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香港健康码下个月初可以上架给市民使用。过去一段时间和内地专家紧密合作，未来会组织专责小组，为两地健康码对接做好准备。李家超说，初步构思香港健康码会配合安心出行一同使用。香港健康码将会使用实名制，以得悉相关人士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到过哪些处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首次在教师培训课程主讲，讲述有关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他说，设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很重要，又强调做人要有底线，希望教师在课堂上培育正确的价值观。林郑月娥亦提到，作为行政长官有苦有乐，而今届好似特别苦。他说，行政长官是整个特区的首长，地位高于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但是各方会互相配合和制约。林郑月娥又说，对于有意见认为官员离地，部分批评正确，官员应该多接触机构和市民。欧洲多国的新冠疫情反弹，荷兰破纪录新增23709宗确诊，医院的确诊患者数目是五月初以来最多。有专家警告，医院将会在一个几星期内爆满。专家建议要求餐厅和非必要商店提早在每日下午5点关门。首相吕特预料听日将会公布抗疫新措施。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表示，病毒正是迅速传播，宣布由周末开始开放给所有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口罩令将会再次在大部分地方实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星期五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国家队奥运的运动员代表团就会在下个月3-5日访港，体育专员杨德勤。 日常来讲，国家队运动员在内地以至到在海外训练和比赛其实都很忙，可以一次过看到这么多我们国家级的运动员做一些示范和有些分享，其实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七人榄球赛咧就宣布要再度延期。体育专员杨德强， 体育发展嘅角度咧都好希望可以喺香港咧做到呢个七人榄球赛事。男女子组咧加加埋埋咧有接近40队外队啊。咁呢啲外队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啦。榄球活动嘅本身嘅性质咧就是一个有身体接触嘅活动。比赛期间咧队伍同队伍之间嘅接触系多的，喺嗰个防疫方面咧其实系好困难。 星期六朝早8-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讨论由安迪格鲁夫撰写的《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的一本书。在1994年，英特尔公司花费巨资和时间在微处理器战略项目中，由于芯片上的设计错误，造成了在6个星期之内损失了5亿美元的局面。在这一次危机之中，格鲁夫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理念，叫做编辑狂管理，即是企业领导人必须随时随地保持某种程度的边激心态，一旦危机出现就能够抢占有利的地位，捕捉机会或者逃离陷阱。 格鲁夫认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规则突然之间产生了变化，例如与企业竞争力相关的第一个因素。如果它的重要性增加了10倍的话，这种10倍速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一个企业的战略格局，亦都代表企业战略转折点的出现。 格鲁夫认为战略转折点是企业的死亡之谷，企业有机会上升到新的高度，亦都有可能踏入没落。而一间公司怎样走过战略转折点，关键取决于领导者的坚定信念、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以及基层员工之间的互补和统一。 在这个过程之中，作者提出的编辑狂式管理可以令到公司保持足够的谨慎，提防外来的袭击，并且需要将这种防范意识传播到员工。同时领导者和管理团队亦都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最后令到企业从上到下携手度过战略转折点。 作为管理层，怎样令企业能够安全度过战略转折时期，很多经营者其实都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这本书就怎样去发现和处理战略转折点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参考，同时亦都可以令读者通过当中的分享更加了解这位世界级企业家在思维上的魅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作者安迪·格鲁夫，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康医生的广东广西 Jingle 播完之后呢又回来11:30新闻之后的广东广西。咁呢头先嘅 Mayling 呢唔係头先啊 ,Mayling 自从我请佢嚟做我哋嘉宾做广东广西之后呢佢不停问我我准备啲乜嘢我预备讲咩嘢。冇啊你冇准备任何嘢啊因为呢我觉得你上嚟呢你肯定喺你个即係喺你个行业你个专业嘅范畴入面你有好多知识。你是不需要我准备讲哪样东西而来到因为按照这个话题呢我是想讲你知道的东 西。Okay, 最好你的东西呢不是因为我知道你讲或者我 agree 你讲最好就是你是哦以事论事其实呢是即因为你的专业呢是你才有的就是这个这个视角或者这个即是那里面的实情。 我就讲了。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你即係你唔需要理我想你講咩， 又 最緊要 係 你講乜嘢，係啦，嚇你講乜嘢啦？就因為咧，你哋嘅把攞喺荷里活道嘅， 荷里活道 今 時係 點咧？因為我自己咧，荷里活道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都好 個情意結， 即係情好長嘅情意結添啊！因為我以前咧咁曾經即係我哋屋企有啲親戚啦，咁係喺一個在即係羅便臣道那邊啦，即係金堂第嗰一帶嗰度咧住。咁我嗰時放假咧，我會出嚟嘅。咁咧佢哋就會即係跟啲大人咧，就會即係由嗰度行落嚟啦。行落嚟，咁然後跟住就 去咗荷里活道。 堅道，堅道落到嚟咧，就荷里活道，荷里活道行到石板街路落中環啊咁樣。咁所以經常都會經過嗰度嘅。咁直至到我喺外國翻嚟之後咧，我最先即係好即令到我在香港有一個歸屬感的地方呢其實都是中環 我 的 中環 是一個很舊的區 那即除了蘭桂坊、啊、之類的東西其實我最吸引我呢可能是荷里活道那一帶那些樓梯、啊很多樓梯上樓梯斜路啊那些 很有香港特色舊區特色 這些從全部都是我是最先最吸引我的地方的然後、我事實上也都除了最初打工在九龍在即係喺呢個新蒲崗打工嗰段時間，我住九龍塘之外咧，跟住我住蘭桂坊，然後亞巴甸街、奧比利街，即係都係 都係 繞住嗰一圈。所以我其實我頗熟嘅，根本係即係以前工場啊，同埋即係居住嘅地方。都是在那一圈 因為我都在差不多荷里活道做事做了25年了因為是從事這一行 即我離開其實我離開的時候我離開的時候就 我入、 啊、你入了你到了荷里活道之後我才離開 我想 我的印象荷里活道就是古董舖那你就是經營古董 我都有做古董和藝術的那、其實是很不同的90年代至到而家，咁咧初時咧係好多好多古董店嘅，因為香港荷里活道係香港第二條街啦，咁佢因為 第二條街咩意思啊？ 香港出即係 古董 開埠以嚟第二條街， 荷里活道第二條街 就係第二條街啦，因為佢好出名，好多二手嘢買賣，咁慢慢就變咗係賣舊嘢地方，咁就變就越嚟越多。人在那裡賣舊東西就變成古董就多了古董舖就變成、古董的集中地啦也是全世界十大最出名的街之一是都是賣古董的所以世界各地的收藏家都會來、荷里活道的即是很出名 的、的明星啊總統啊政要啊即都會來荷里活道睇嘅，咁所以系一个系好特别嘅地方咯。咁九由开埠以嚟至到我谂，譬如2000年或者2000 咁上下， 咁上下咧都会系好多古董铺嘅，但系系呢十年度咧就。因為越嚟越難揾古董啦，咁就啲古董鋪就要結業啦，咁同埋租越嚟越貴啦，咁就好多餐廳就進駐咗咯，嚇，咁就反而會多咗畫廊，因為而家好多年輕嘅收藏家就中意收現代藝術品，咁去古董反而佢哋就。不是咁大興趣，咁所以就越嚟越多畫廊啊，同埋一啲係 家庭嘅即系装饰嘅艺术会出现咗咯，哈哈。 咁即系佢成个嗰即系大嘅改变咧，你觉得系一个好事定坏事咧？ 嗯，其实系我觉得系好嘅，因为咧系反而因为 多元化咗， 多元化咗系令到更多年轻人 动力。 系啦，更多 energy 系 同呢个区互动喺度。 吓，更多年轻人会嚟吸引佢哋嚟啦。咁因为佢又可以食下嘢，咁又可以周围行下，即系了解下呢一区嘅嘢咧。令到佢哋系觉得啊，原来香港都有一啲系特别嘅商店，系有啲怀旧嘢或者旧嘅嘢。咁同埋佢系啦，咁同埋有啲艺术咧，而家比较新啲艺术咧，或者系一啲本地 artist 等喺度嘅艺术品咧，佢哋会够胆入嚟。即系之前佢就觉得啊，呢啲系好贵嘅，佢唔会睇嘅嘢，但系而家系会反而好多人系会入嚟去睇咯。咁就算佢唔会系收藏，但系佢会变咗有呢个知识，系啦，欣赏，同埋佢系会吸收到呢边嘅知识。 年龄层过去就完全唔系啊， 系 即系以前啲叔父伯父睇嘅嘢， 系啊，系啊。 我谂你讲荷里活道咧，就令我想起艺术同埋地产嘅关系啊。譬如喺纽约嚟讲啦，咁通常有个讲法咧，就系有艺术家嘅地方咧，因为艺术家就通常就系都系即系唔系咁富有啦，咁佢哋就会喺啲比较平啲嘅地方嗰度设立佢哋住嘅地方同埋画画嘅地方啦。咁通常啲地方都系比较即系乱晒大龙或者治安冇咁好咁样啦。但系一有艺术家 进驻 咗之后咧，咁就会慢慢就会有 cafe 啦， 气质改变啦。 即系譬如以前嘅 Soho 啦，就系咁啊。跟住 Soho 贵咧，就去咗 Tribeca， 咁一路，其实艺术家咧就会将佢地产每一笪地方咧就将佢 提升 咗。咁跟住就，即系我谂而家好似香港嘅深水埗一样咁啊。 深水埗六变系啦，锐变紧啦吓， 系啊。 咁鲗鱼涌嗰带都系噶， 系啊， 都有好多画廊喺鲗鱼涌嘅，而家都有。 系啊， 咁所以真系唔可以忽略艺术家嘅贡献。 呢个咧，其实咧，亦都系我即系好多年前咧，点解我会系留恋住喺中环呢个区咧？就首先即系有 disco 啊，陆续嗰啲新嘅酒吧、coffee shop 嘅出现啦。咁荷里活道一路都已经 already 系即系古董店啦，就好多嘢睇，好特别啦。亦都有好多民居嘅，其实嗰度结节街有个街市，咁即系我觉得。是另一個另類的蒙麥啊， 係啊， 譬如巴黎蒙麥咧，就係有即係有即係山腳啲多，咁有啲即係紅燈區，咁亦都有即係有呢、這個有街市啦，咁又再上啲有啲比較即係中上嘅居住宅區啊，咁亦都有即係成個生活係即係佢係依住個山而建咧。即系佢就系即系有将生活嘅所有唔同嘅层面咧，系打成一片，咁样就即系呢个系好精彩咁。加上又之后又有 PMQ， 又大馆，一路又落嚟，而家有中央就有中央街市咁样，即系都系同埋一个圈咧。咁佢系一个好独特嘅地区咯。咁亦都即系唔系话只荷里活道嘅古董嚟嘅，整体嚟讲咧，成个地区咧系同即系呢个画廊啊、艺术品即系嗰个出现啊，或者即系啲唔同代嘅艺术。家咧亦都會喺呢度係會出現啊咁咯， 嚇，同埋國際性嘅畫廊亦都喺嗰度 去揾嘢，或者淨喺轉住， 淨 喺 轉 住 喺嗰度。 嗱，咁阿 Wing 咧就覺得即係香港啦，咁即係其實你想做藝術嘅工作咧，其實國教育任何嘢都係 教 育咧係最基本嘅， 最基本。 係啊，你冇教育嘅基礎嘅話咧，任何一個事業咧都好難話即係長。即係有即係有長進嘅，長進唔到嘅。如果你冇藝術教育，香港藝術教育點咧？係 香港教育咧就係、是、我亦都想分享兩樣嘢啦。第一咧就係、是、曾幾何時咧，咁我膽粗粗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就係覺得係好需要就係推廣呢一樣藝術教育啦。因為好多時香港嘅教育就係忽略咗音樂啦、體育啦，同埋視覺嘅美術啦。咁我自己咧就因為我就翻去我以前嘅學校，結果我就 set up 咗一個獎學金，就係、是、美術嘅獎學金。咁點知我同佢傾完咗之後咧，咁嗰晚咁有啲校董同我一齊食飯啦。咁校長嗰個秘書就好客氣咁同我講，佢話： 校長想同你溝通一下，可唔可以將你個獎學金由美術獎學金變咗做中英數，都係即係最基本，即係個個都關注嘅東西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解釋，我話其實即係好有需要嚟到鼓勵多啲學生注重體育啊、音樂啊同埋美術。咁佢跟住再問我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話咁。究竟美術怎樣衡量？咁我話其實是可以有標準的，哈哈，即係從嗰人的思維啦，同埋佢嗰個 technique 啦，佢嗰個技術啦，咁其實是可以分析到的。咁佢當然知唔知道啦？咁但係我結果我都係一意孤行，即係設立咗呢個美術獎學金，咁亦都好好，即係雖然係。即係一個好卑微嘅一個數目，但係結果亦都係做咗十年咁樣啦。咁另外一個關於藝術教育，我想講咧就係喺香港有好多商場啦，你會見到一啲美術學校，即係嗰啲畫廊仔啦。咁你會見到好多都係畫到好工整，即係譬如五歲已經係畫到好靚噶啦，所謂靚仔。一隻鞋就似一隻鞋，或者朵花就畫到好靚嘅一朵花咁樣。但係你會見到就係好似倒模出嚟咁樣，係冇自己嘅靈魂，亦都冇呢個細路嘅思考喺度咁啊。咁所以教育方面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嗰個技術上，而係最緊要咧就係點樣嚟到將嗰個人嘅潛質啊，將佢發掘出嚟咁啊。 係。 其实我觉得是要有教育，因为呢是有个传承咯，或者是不是只是学生，我觉得对成人的生活美学教育啊，或者怎样看艺术品啊，怎样分一些是好的艺术品不好的艺术品，我觉得是亦都很重要咯。因为是譬如一些好的艺术品有某些质素，有某些性格是要有的，而某一些是没有的，是这些是一个 basic 一些街拉，是令到他可以看到更多或者更好的藝術品，咁我覺得係要有多啲呢啲教育，係俾呢啲而家呢一代嘅人咯。咁我覺得而家香港都做得好，因為有好多博物館啦，譬如 Amplus 啊，其他香港博物館啊、歷史博物館啊，好多都做緊呢一啲嘢。係啊，又有亦都好導賞團啊，亦都有好多係俾小朋友嘅互動嘅課程。我覺得係已經係做得好好咯。我覺得 同埋我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即係教育除咗即係喺美術館啊，或者去嗰啲畫廊啊，或者喺課室書館上咧，其實係多啲出去睇生活，感受周圍嗰人係點樣生活，感受下個城市咁啊。咁因為你如果喺一個室內或者喺一個博物館啦，其實都係冇接觸，冇接觸到出邊真正人係究竟係點咁啊。咁其實我哋都係生活啊嘛。咁生活嘅藝術，藝術嘅生活咁樣係相輔相成咁樣。 但係我覺得佢哋喺博物館係會識到一啲basic 嘅嘢，咁佢知道啦，係最基本嘅嘢先去識得去欣賞生活嘅藝術咯。 我諗相輔相成啦， 係啊係啊。 咁其實我諗藝術即係根本係可以即係從周圍，即係譬如幾個人一齊傾偈， 亦都唔係話好單一嘅。 係啊，係啊， 同過去嘅藝術可能就 可以多元化， 過去藝術咧就係即係你係畫為主啦，畫之外咧就係即係陶瓷啊，都算係啦。但係始終畫係最重要嘅，嚇挑數啦， 嚇 咁而家，但係而家咧即係嗰個 media 即係變得好大， 百花齊放， 即係個百花，即係個淨係內容或者即係個表現出嚟嗰個即係嗰個力量咧，就已經唔係話淨係一幅。即係好深沉、好深厚嘅油畫，或者係一幅即係你個筆觸係一個好好高超嘅一個水墨㗎咁樣。即係你有好多可能性，藝術 完全 藝術嘅包容性，所以哇，你咁 好大 嘅藝術， 咁事實上係 真係咧，係你當你以為咁就叫做藝術啦，咁佢真係可以叫做係藝術嘅，其實真係可以。 係啊，而家嘅藝術嘅解釋或者係睇到嘅係完全唔同咯，係一個幾好嘅，好多反思嘅。 咁同埋，我谂有好多人有个错误嘅观念啦，就以为艺术家一定要有某啲艺术家嘅脾气啦，或者以为艺术家就一定系一个孤岛咁样一个个体户。咁其实我谂做 從事藝術啦，其實背後production 啦、製作嗰度，亦都係有好多人一起先可以做到 出來。好多 teamwork 嘅，而家 喺前邊嗰度，喺畫廊嗰度，譬如畫廊嘅經理啊、畫廊嘅負責人啊，同埋前線即係介紹你嘅作品嗰啲人咧，咁亦都係好緊要咁啊。咁對於我嚟講，即係譬如今晚啦，我哋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好多時，譬如我工作嗰陣時，我就會聽第四台嘅古典音樂。咁其實我覺得好好，因為即係你會有啲音樂，亦都啟發到我自己嘅創作咁啊。 嗯，係嘛？呢個絕對係啦。即係音樂咧， 冚埋相輔相成。 即係喺我嘅 design 嘅過程入邊咧，音樂係一個好重要嘅 role 嚟嘅，即係 好重要 嘅 角色。 即係我某一啲 collection 咧，係因為我聽住某啲音樂。而衍生咗嗰個設計嘅意念啊，即係落筆嘅時候嗰種情緒咧，其實係音樂牽動住嘅。咁亦都同樣係好嘅音樂咧。當我 present， 即係嗱，好似你創意啦，同埋好似你開畫廊咧，畫廊就 present 畫家，即係展示佢哋嘅作品，然後跟住就造成一個構成一個貿易啦。咁咧，當我即係展示我作品嘅時候咧，咁我都用翻嗰個音樂咧，然後嗰個音樂咧，因為佢感動過我咧，亦都係將佢去帶動。啲觀眾睇緊個 fashion show 嘅時候咧，即係佢點樣進入我嘅作品度啦。好，我哋今晚咧好多謝蔣美玲同埋陳漢榮咧，同我一齊講呢個今時今日如何藝術。聽晚星期五晚咧，周子欣、陳學賢、陳志堅副校長咧，同大家分享《給香港的情書》。咁咧，今晚最後一隻歌咧，就係我最中意嘅創作歌手有年份嘅 Joni Mitchell。佢早期嘅隻歌《The Circle Game》，咁《The Circle Game》咧就好似我同阿 Wing 都好有好明白一個共鳴，因為我哋都係做創意工作嘅人啦。有時咧，即係生活咧，就係一個不斷嘅旋轉同埋旋轉同埋旋轉。OK， 好多謝大家， 多謝曬， 多謝 William。 OK， 拜拜。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Circles down, and the seasons.